国际社会界称颂朝鲜劳动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政党。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和朝鲜友好协会比利时支部代表说，朝鲜劳动党圆满尽到其作为革命参谋部的使命和作用，他那战无不胜的威力离不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业绩。印尼网报、日摩尔等世界许多新闻媒体指出，世界上唯有朝鲜劳动党一个政党实现了同人民群众的浑然一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世界各国政党和团体人士说，朝鲜劳动党拥戴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做最高领导者，进一步弘扬先辈领袖领导党建设的业绩，还在社会主义守护战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斗争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所长说，朝鲜劳动党为一个坚决实现领袖思想和业绩的革命政党建设创造了世界榜样。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说，积极学习朝鲜劳动党的神圣斗争历史是在当今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方面必不可少的要求。